五，练习。 一，声调。 一，以，以，意。 五，五，五，物。 吁，吁，雨，玉。 八，拔，把，把。 搭，答，打，大。 不，不，补，不。 女，女，女，女。 抠，抠，口，扣。 掰，白，摆，拜。 黑，黑，黑，黑。 妈，麻，马，骂。 你，你，你，你。 薅，好，好，好。 二，变调。 你好，美好，五百，北海， 给你，语法，可以，辅导。 三，变音。 一，辨别声母。 八，啪，哒，他，嘎，咔。 不，扑，嘟，突，咕，哭。 掰，拍，呆，胎，该，开。 包，抛，兜，偷，高，靠。 二，辨别韵母。 八，波，喝，佛， 趴，坡，呢，摸， 妈，摸，的，波， 发，佛，科，坡， 掰，背，抛，剖， 麦，妹，薅，齁， 该，给，靠，抠， 嗨，黑，高， 勾。 三，变音变调。 八，怕，大，他，和，佛，歌，客， 比，皮，德，特，后，否，孤，苦， 不，铺，地，替，黑，非，改，凯， 白，排，读，图，户，付，给，得， 北，陪，带，太，哈，发，狗，口。